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我哋讲到，为咗避开大黑天击雷山里头杀人于无形嘅侦探，我推开堆积响天桥下面无数嘅干尸，当成踏脚石，一层层铺向通往祭坛嘅道路。开始嘅时候，大家都仲有啲放唔开手脚嘅。一嚟咧，系嗰啲面上有两个大窿嘅干尸，实在过于面目狰狞，失去咗生命嘅虚空躯壳，亦曾经都系有血有肉嘅生人。他们大多数还保留着生前面对死亡时候的惨状，而是担心干尸的厚度不足以抵消侦探，又怕着这些干尸堆得不够稳阵，怕着踩上去会冧。但是到了后来，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，根本没那么多讲究顾忌了。除了阿香体力不够又少了一只手，其余的人呢全部都搏命咁搬尸，就连明叔啊，亦都唔顾得玩嘢啦，搏命咁出力。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啊，呢条用干尸铺成嘅路，就系从地狱返回人间嘅唯一通道。咁多嘅干尸，可能都响死后经过恶罗海城祭司嘅特殊处理，完全脱咗水，所以并唔重啊。但系纵然系咁啊，我哋四个人仍然攰到满头大汗。冇用咗几耐时间，干尸就已经堆到距离祭坛洞口唔远嘅地方啦。眼睇再搬几十句，就可以铺埋最后一段路。我心中一阵高兴。如果唔系呢啲被挖咗眼嘅干尸，咁巧都被吊响天桥下边，数量又咁多，我谂我哋根本就冇办法甩身。但系正所谓祸不单行啊，肥仔同明叔正在天桥下面用登山稿勾住尸体往上传。我和杨雪莉将他们递上来的干尸堆到前边。众人正各自在忙个不停，忽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动静。众人听声都打了个突，听那些声音好像是结晶体里头有某种力量挤压所造成的。但是黑暗中看不到上面是什么事。只是听到头上静脉中密集的挤压碎裂之声，好像是一条有声无形的巨龙由西至东腾一声划过，震到四周的晶石嗡嗡声在抖震。动物中的结晶体如果站在旁边，你是不会觉得怎样的，但是在上边的晶柱七尖八角，那些无数的水晶脉矿就如同一重重倒悬在头顶的锋利剑击，一旦跌落嚟，加上它的自重，无疑就好像是凌空重剑巨矛咁吉落嚟。听到头顶上精脉的巨大开裂声，不禁人人自危。一分钟不到的功夫，众人眼前一花，只见十几米开外好像一道流星咁坠落，跌了一支天然精柱落嚟。在从穹炉顶脱离跌落嚟的一瞬间，恢复了它的晶莹光泽。锋利的水晶锥带着破空的乌鸣声不停地坠落插入地面。一声巨响之后，晶体的夜光随即又被黑暗吞噬，晶锥坠落地面的声音等你从震惊的状态中回过神来。大黑天击雷山先前不断发出的闷雷声是在度积累紧能量的。依家祭坛洞窟中的水晶层已经不堪重负，开始破碎龟裂了。密密麻麻的晶锥将会不断地落下。除了匿入玉山的山腹之中，外边再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了。但是如果没有干尸垫在下面，一踩在外边即刻就会没命。这个时候匿又不是，不匿又不是，出于人的本能肯定是想匿的了。但是这些跌落来的冰锥毫无规则可言，不跑还好一点，一跑的话就有可能撞到影，而且亦无可能看清楚再匿的。锋利的锥体就如同流星闪电，速度实在太快了。 在第一条精锐从上方精脉脱离之后，紧接住头顶黑暗里头又是寒光闪烁，跌了几道冰冷的光芒落嚟，有些离我们好远，但是其中一道啱好出现在肥仔的头顶。我啱好看到，但是仲未嚟得切嗌佢躲避啫，呢一道白光已经 fit 咁一声落咗喺肥仔嘅面前啦。肥仔脚下嘅干尸堆根本承接唔住半张台咁大，又薄又利，好似铡刀咁嘅水晶块，棱角锋利嘅水晶石落喺尸堆上，连停都冇停，就无声无息咁穿尸而下，插入干尸堆里头唔见咗。我见到对面肥仔面上面好似少咗啲乜嘢，笑得好怪鸡嘅，但系一时仲未睇出系咩回事。但系见到佢冇事啦，正话拧翻转头招呼杨雪嚟躲避啦，咁先突然发现肥仔鼻尖上突然变成殷红色，渗出鲜血，随即就血如泉涌，越流越多。原来个鼻哥尖啊，被齐插插咁切咗一大忽肉去。好彩尸堆是倾斜的，他为了保持平衡身体亦向前倾斜。如果是平地按照这个角度，肚都要切埋，这个时候恐怕早就要开膛破肚了。他根本没感觉到痛，直到发现鲜血涌出才知道鼻哥损了，鬼杀咁嘈咁碌到去较低的地方，将身后的明叔亦撞埋落去。我想冲过去帮手，啱啱迈出半步，只见又有一条多灵晶体跌在面前不到半米远的地方。天桥上铺了四层的干尸都被钉成了冰糖葫芦，后半部分四米长的锥尾挡住了去路。头顶的震雷声越来越紧，跌落来的精锐亦不断增加。好在呢，这个洞窟够晒阔，重心极大，精锐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域，从东到西散布在各处，冇任何规则。虽然是险象环生，但我发现跌之前是有先兆的。边度即将跌落嚟呢，嗰度嘅精脉就会奇力咔啦咁连续发出响声。只要定啲嚟，仲不至于无处躲避嘅。不过我清楚呢、这个只係啱啱开始嘅热身运动。照呢种趋势发展落去，稍后会出现一种犹如万箭齐射嘅情况。地面之上将无立足之地。我见跌响下层尸堆上的肥仔满面都是血咁爬返起身，用手揞住个鼻闹不绝口。老蓝啊，我咁靓仔你还追啦，以后仲使扣女嘅。我即刻嗌明叔同阿香，叫佢哋从肥仔包里头攞啲龟壳帮佢涂下，呢样嘢止血嘅效果非常好。明叔唔敢再自作聪明啦，拉住阿香同肥仔一齐匿入咗天桥下边嘅死角里头，帮肥仔敷伤。我见佢哋匿嘅嗰个地方相当唔错，于是想嗌杨雪莉都过埋去暂时避一避。杨雪莉睇到洞窟里头嘅精速落得咁紧，一旦有更大嘅精层塌落嚟，咪话系天桥下面嘅干尸堆，就连呢个玉山都会唔安全啊！唯有立即将凤凰胆同带有鬼舞记忆嘅水晶眼放落去祭坛度，阻止住大黑天激雷山继续坍塌先得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嚟唔切讲咁多嘢，杨雪莉个位置距离祭坛水池已经好近，唯有俾佢冒险一试。我将装住祭器嘅携行袋抛咗过去，杨雪莉接住啦，将附近嘅几具干尸推到前边。嗰度距离两个眼窝咁嘅水池只有十米。我以为佢想直接喺嗰度将眼球劈入祭坛。但两个水池嘅面积好细，都系天然形成嘅。风水中所讲嘅龙水亦就系呢啲水啦。各条枝干龙脉嘅生死置换亦都系从中而嚟。我虽然相信杨雪莉唔会冒无谓嘅风险咁样做呢，一定有佢嘅把握嘅。但毕竟成功与否在此一役，不由得为他抹了一额汗。杨雪莉并没有在这么远的距离直接动手，显然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他先是用狼眼手电筒照清了水池的方位，又将几具干尸推向前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 头顶上边又跌咗一块水晶锥落嚟，将离佢近在咫尺嘅一尊石人像揼中，碎石纷飞，水晶锥跌咗落天桥下面，而石人就摇摇晃晃咁，轰一声冧张地，挡住咗杨雪莉继续前进嘅去路。我响后边完全忘记咗身边晶锥嘅危险，无比紧张咁注视住杨雪莉嘅一举一动。只见佢隔住石人凝视咗一下水池，后背一起一伏，好似系做咗几次深呼吸。响洞窟里头闷雷声中，杨雪莉依然系全神贯注，将凤凰胆同水晶眼按照壁画仪式中提示嘅对应位置劈咗入水池。凤凰胆同水晶眼分别代表住鬼洞嗰个世界嘅两种能量。而龙丹中的两个眼窝形水池，则是天人一体中阴阳生死之说的交汇之所，亦就是所谓宇宙全息论中圆同弧的交叉点。龙脉尽头的阴阳生死之气，都好像两个漩涡咁聚集在那里。相反的能量可以将轨动中的物质现实化，使它真实地停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亦就是等于切断咗通向鬼洞所在嘅虚数空间通道啦，背后嘅诅咒亦就算系有个终止啦，唔会再被鬼洞逐渐吸去血红素，但系作为鬼洞祭品嘅烙印就永远都唔会消失，直到死为止。呢啲古老宗教嘅机密，大多数都好难理解，再加上凭空嘅推测，系咪真系可以起作用呢？事到临头，竟然连一分把握都冇。我目睹杨雪莉终于将凤凰胆同水晶眼投入水池，但一啲解脱同轻松嘅感觉都冇，心里头有种难以形容嘅失落感。我哋为咗呢一刻，已经付出咗太大嘅代价啦。杨雪莉回头睇咗睇我，大概系由于啱先过于紧张，身体有啲发抖。这个时候洞窟晶层中涌动着黑气亦在逐渐消退，附近开始恢复了冷漠的荧光，晶层不再震动，但是仍然会有不少的晶锥有可能会跌落来，震下震下地悬在高处，从密集的声响中突然转为安静。我有点不太适应，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对杨雪莉说，总算是结束了，我们终于坚持到了最后，挨过了黎明前的黑暗，总算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了。杨雪莉面上始终忧郁的神色，这个时候亦好像晶层里头的黑气一样消散了，虽然闪烁的泪光在眼眶里头打转，但是这种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泪水。 是啊，终于挨过来了，感谢上帝俾我认识咗你，唔系我真系唔敢想象点样去面对呢一切。依家我哋应该谂下点样翻去啦。 话先讲咗一半，就俾天桥下嘅枪声打断，步枪嘅射击声中，仲传嚟咗肥仔同明叔嘅叫喊声。我心里头暗叫咗一声，但系又唔知道出咗咩事。杨雪莉嘅面色亦变埋， 弊啦。唔通系祭祀嘅方式搞错咗？ 一个为咗生计终日奔波嘅报社小编辑，一个系唔做嘢而四处旅行嘅怪人，胆识过人嘅佢哋。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，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。 我哋唔顾得谂咁多啦， 拔枪在手，这个时候已经不用再刻意踩住啲尸嚟行了，顺住声向天桥下边尸堆冲了过去。就在快到尸堆旁边的时候，突然又觉得有些不对路了。有团冰屑咁嘅透明嘢响黑紫色嘅尸堆上边迅速咁传咗过嚟，好似系透彻嘅水晶突然间有咗生命。我仲以为系眼花，但仔细一睇，确实系有个透明嘅嘢响度以极快嘅速度向我哋靠近。究竟系咩形状，根本系睇唔清楚，只系隐约见到一个又扁又长嘅轮廓，移动嘅速度好快。我随即举起手枪对准佢开咗一枪，但系枪声过后，干尸堆上面咩都冇留低。呢、这个有如鬼魅般嘅嘢眨下眼就消失咗啦。我同杨雪莉异口同声咁问对方：系乜嘢啊？这个时候，我忽然觉得背后边有轻微嘅响声，未嚟得切拧翻转头去睇啊，即刻扑向地下，只觉得后面膊头被一堆刀片同时划咗一下，衣服被刮烂咗一块，眼前又系一花，一团模糊透明嘅嘢从后面疾驰而过，响干尸上仲可以睇得到佢，但系佢一旦进入水晶附近就蒸发消失咗，而且冇任何声音。呢种模糊透明嘅嘢移动得非常快，而且唔止一只，响侧面亦同时出现咗两三只。由于睇唔清楚，好难瞄准，子弹亦有限，冇把握唔可以轻易开枪，只要退返去后面，响地形狭窄嘅天桥上或者可以捕捉到目标嘅。我同杨雪莉沿路退返尽头嘅祭坛洞口，呢、这个时候肥仔同明叔嗰边嘅枪声停咗落嚟，唔知道佢哋有咩闪失呢，但係呢度偏偏又冇办法甩身，心中越嚟越焦急。杨雪莉忽然对我讲：向头顶开枪啦！原来呢个时候已经有十几团透明模糊嘅物体跟住我哋爬咗上天桥，睇形状既好似系蛇又好似系鱼。我即刻明白杨雪莉叫我向上开枪嘅意图啦，唔敢怠慢啦，抬枪向空中嘅精脉射击，子弹嘅撞击使到已经松脱嘅几条绿灵精柱揼咗落嚟，啪啪啪几声沉重嘅晶体撞击，地面上只是留低几大片血污，仍然睇唔出嚟乜嘢。而且呢几枪引起咗连锁反应，通道尽头嘅位置跌咗大量嘅水晶石落嚟，将返去嘅路塞到死晒。不过眼下唔顾得呢啲嘢咯，听到肥仔向下边嗌我，我答应咗一声，睇睇左右冇咩动静，於是我哋搵路兜到下边。见肥仔鼻哥度贴住胶带，面上大片的血迹都仲未干透，明叔同阿香都响度，肥仔佢哋嘅遭遇同我哋差唔多，不过由于阿香提前睇到，咁先得以提前发觉，諗唔到佢哋咁一开枪，将我同杨雪莉条命就救咗返嚟啦。究竟呢啲係乜嘢嚟嘅呢？肥仔贴住个鼻哥讲起话嚟就嗡嗡声，佢指住上面一团血肉模糊嘅嘢，佢枪同铲并用拍死咗几条。 哎呀，好似系咩鱼啊。 讲完踢一踢嗰样嘢。 哎哟蓝啊，有几分似人。你睇下系人定系鱼。 我听到好奇怪啦。似人又似鱼，唔系怪鱼就系怪人嘅呢。如果唔系就系人鱼啦。呢样嘢嘅体型点解睇上去咁模糊咁透明嘅呢？带住唔少嘅疑问，我护低身睇下俾肥仔拍死嘅呢团嘢。由于全身都系血啊，已经睇唔出佢嘅体型啦。呢样嘢米几长，脑袋扁平，唔知系俾肥仔拍扁嘅呢，定系本身就系咁嘅。佢身体中间粗，尾巴细长，全身都系冰晶咁嘅透明细轮，亦可以发出暗淡嘅夜光。如果唔系全身都系血，响呢种光线怪异嘅动物里头，根本就睇唔清佢个样。用手摸咗下嗰啲冰轮，哇，手指啊即刻就被割损咗个口，比刀片仲要锋利啊！呢隻嘢冇脚，两个类似鱼鳍嘅嘢，生到好似两隻人嘅手臂咁，佢隻手呢 生到同人别无两样，但是比例太细，连手臂在内长度都只不过是正常人的手掌那么大。我仔仔细细地看了几次，对众人说了，这样东西有些像是娃娃鱼，难道是那种两栖的灭灯银娃娃？传说这种东西确实是有灭灯之意，非常稀有，大小和普通婴儿差不多，专门是吃些蛇仔虾仔的。当年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往往喜欢在碧玉琉璃盘里养回只生的，晚上将府里头的灯熄晒，那就可以看到它的稀罕之处了，比摆粒夜明珠还要阔气。不过养不得耐，捉到之后呢最多只是可以养几十日，而且死后的怨气很犀利，如果没有镇宅的东西，一般人家屋企里头是不会养的。但你从未听讲过这种东西会直接伤人的。杨雪莉摇头讲不似，用散兵刀撬开这只东西的大嘴。我们一看顿时倒吸一啖凉气。这只东西的嘴里头没有利，满嘴都是倒生的骨刺，还有几百个密密麻麻的肉吸盘，看来这样东西是靠吸精血为生的。杨雪莉讲了，可能那些被当成祭品的奴隶被割去眼睛之后，尸体都是被这些东西吸干晒，不知道这种血祭是不是也属于祭祀鬼洞仪式的一部分呢？这个时候明叔也都插嘴讲了， 确实是好像是灭灯银娃娃，我前几年搞过两只回来，不过呢都造成了标本了，后来被一个阿叉买了去，嘴里头是点的我又真的未看过。 我对明叔说了，明叔呢你啱先竟然冇挂住自己走佬，睇嚟呀我哋冇白帮你，你嘅觉悟有所提高啦。我睇到响嗰一刻你嘅灵魂呢已经从黑暗走向咗光明啦。毕竟依家大事已了，我不由得已经放松起身，正想挖苦明叔几句，但係话都未讲完，就发现周围只係剩返肥仔仲有杨雪莉，少咗个人，唯独系唔见咗阿香嘅踪影。我即刻起身四周围一睇，呢一带啲干尸都俾我哋搬到咗天桥上面，好多地方嘅晶层已经攞出嚟，只见地面上有一长串大血嘅脚印啊！